家娃要上学了，哪个学校适合呢？ 我家呀，准备要老二了，换个什么车呢？ 我家娃老生病，怎么调理啊？ 我家娃放假了，去哪玩？ 营养与孩子的身高啊密切相关。 假期临近了，亲子游呢可以选择 这款车型，非常适合二孩家庭。 成长日记开始了。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每周一到周五晚9:12。欢乐陪伴， 欢迎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听听 FM， 收听成长日记栏目往期精彩内容，更多北京广播电视台优质音频尽在听听 FM。 成长路上欢乐陪伴，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北京新闻广播的家庭教育栏目《成长日记》，我是主持人于浩。 各位晚上好，我是传艺。《成长日记》呢，是一档有料又有趣的家庭教育有声书。 是，如果您家里正好有学龄前或者是上小学的孩子，也欢迎您把他在成长路上的故事与我们分享。 找到我们的方式呢，微信公众号搜索六个字成长日记电台，点击关注，既可以查到育儿的精彩内容，还有机会参与我们的线上线下活动，我们在这里等着你。 来吧，先进入今天的成长微剧。 孩子在自己怀抱中睡觉好吗？哟呵，媳妇儿，你看我朋友圈啊，我这同事这母婴照，你瞧，哼，多温馨呢、啊，你瞧。 哟，这不是周大姐吗？ 啊， 她终于有孩子了。 你看， 瞧瞧，这孩子多可爱呀、啊，在妈妈怀抱里睡得可真香啊。 嗯，我们单位这周大姐啊，什么都好，最大的心病就是没孩子。这回哎，如愿了吧？哎，据说呀、啊，她天天晚上都搂着孩子，抱着孩子睡觉呢。 哦，真的呀？ 啊。 那可不行， 怎么不行了呢？ 会害了孩子的。 你这话说的，妈妈的怀抱最温暖啊，怎么还害了孩子呢？ 多新鲜呢，孩子该睡觉的时候呀得放平了睡枕头，老抱着睡这影响健康和睡眠质量。 有这么邪乎吗？你说的，我不信。 你还别不信啊， 啊， 还上专家跟你说说吧。 你好，我是 AI 专家，这回妈妈说的对，现在有许多年轻父母怕孩子哭闹，竟让孩子在自己怀抱中睡觉，这其实没给宝宝带来什么好处，对宝宝的骨骼发育也不利。 哦，哎，那都有什么害处啊？ 孩子在自己怀抱中睡觉，对宝宝的骨骼发育也不利。另外，宝宝在妈妈怀里，长时间睡觉头部会闷热，会出现湿疹，被子黏腻出汗，经常半夜哭闹，所以一定在3个月后就要睡枕头。 哦，明白了，妈妈的怀抱是醒着的时候用的，这睡着了还得跟枕头上。 哎，对呀，你赶紧跟那周大姐说说去啊。 哎，这对，我这就发微信去啊。 他们说我是一个神孩子。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哎，公共场合不能疯跑啊。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把鞋扔锅里了。 怎么还不写作业？ 别哭了，去厕所罚站。 爸爸妈妈别生气。 爸爸妈妈么么哒。 宝贝，爸爸 妈妈爱你。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欢乐继续。 继续来看成长资讯。冬天给娃儿吃水果，生吃还是要热一热。冬天寒冷，水果也是冷冰冰的，有的人到了冬天干脆不碰水果。而对于脾胃较弱的孩子，如果吃太多寒冷的水果，还可能会引起肠胃不适。其实不如试试把水果蒸着或者煮着吃，解锁别样的滋味，还能够收获食疗的效果。蒸苹果止泻，盐蒸橙子止咳，煮梨护嗓子，蒸红枣养脾胃，蒸柚子降火气，蒸香蕉润肠。相比于生吃，煮熟之后的水果会不会导致营养成分的流失呢？水果呢，含有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有机酸、酶类等营养素。一般情况下，生吃水果可以更完整地摄取其中的营养素。水果的蒸煮呢，确实会损失一部分的维生素，但是呢，不用过分担心。对于维生素含量较低的水果来说，煮熟了吃仍然营养丰富。另外，水果煮熟了之后，纤维被软化，不会对肠胃造成过重的刺激。当然，蒸煮水果的时候要尽量缩短时间，以免影响风味儿。 双减之后，家长应该提升教育理性，因材施教。双减本意不是让孩子不学习，也不是让学校和家长一刀切地减少孩子的学习时间，而是减少长期以来不利于学生健康成长过重的学业和培训负担，提升孩子的身体素质，改善思维品质，加强综合素养，得以有特长的全面发展。在双减政策的背景之下，家长更要了解孩子的与众不同。世上没有两片完全一样的树叶，由于遗传因素、家庭背景、成长环境的不同，每个孩子个体具有多样性。心理学家加德纳曾经提出的多元智能理论，认为人的智能是多元的，每个人身上至少存在七项智能，也就是语言智能、数理逻辑智能、音乐智能、空间智能、身体运动智能、人际交往智能、自我认识智能等等。学生与生俱来的存在差异，这种多元性差异会导致不同孩子的学习效果不同，自然孩子的学习有快有慢，有的喜欢课堂表现，有的安静独立思考，有的擅长数理逻辑思维，有的喜欢文学艺术，有的身体协调性好，有的不爱运动等等，差异使学生形成学习习惯、学习方式和学习效果的不同。大型卡通舞台剧《熊猫和小鼹鼠》，朱雀红和朱雀蓝举着微飘在森林里飞来飞去，传递一条叫人惊喜的消息，熊猫的好朋友可爱的小鼹鼠决定在中国的森林里安家。这个信息一下子成了爆炸新闻，森林里的小动物们乐翻了天，他们动脑筋为小鼹鼠准备各种奇特的礼物，有的准备了五星级竹床，有的准备了核桃、花生、板栗等干果，也有的准备了新鲜的蔬菜水果，还有的编织了精美的地毯。狐狸这两天行动诡秘，引起了小动物们的疑心，设立了瞭望哨，用望远镜观察，兵分两路在暗地里跟踪，看看狐狸到底要搞什么鬼名堂。大型卡通舞台剧《熊猫和小鼹鼠》演出时间是11月28号，地点在中国木偶剧院卡库剧场，目前还有最低100元的票价。北京同意荣誉出品大型童话剧《爱丽丝梦游仙境》，故事讲述的是爱丽丝追赶着一只穿着西装会说话的白兔，却不慎掉进了兔子洞，由此坠入了神奇的仙境，在仙境当中误闯了疯帽子、妙妙猫和兔子先生的聚会，得知这里原来是一片无忧无虑的乐土。然而红桃皇后的到来打破了这一切，红桃皇后阴险毒辣，率领她的扑克兵砍掉了森林，并四处奴役小动物，不久呢便建立了扑克王国。为了能够打败红桃皇后，重建仙境乐土，爱丽丝逐渐明白了自己肩负的使命，在探险的同时不断认识自我、提高自我，终于成了拯救仙境的小勇士。猛然惊醒，才发现原来这一切都是一场梦。大型童话剧《爱丽丝梦游仙境》演出时间是11月28号，地点在红剧场，目前还有最低50元的票价。 向日葵绽放在温润的田野，红树林在陆海交界的滩涂生长，仙人掌生活在干旱的沙漠，松柏在雪舞冰封里站立。不一样的环境，一样的茁壮成长。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 说故事永远胜于讲道理，讲好一个故事可以赋予冰冷的数据和残酷的事实套以温情。讲故事并非与生俱来的天赋，是可以学习和逐步提高的思维模式，了解其中诀窍所在，孩子就可以迅速习得。那么如何让小朋友学会讲故事呢？家庭教育当中又该如何有的放矢？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专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剧制作人、编剧徐然。好，欢迎回到成长日记，各位好，我是于浩。今天呢，为各位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剧制作人、编剧徐然。徐老师您好。 主持人您好。 嗯，咱们呢用两集时间哈，给大家说一说怎么样培养小朋友的这个故事思维，这是一个大的话题哈。从这个宏观角度来讲， 对对， 你觉得怎么去培养孩子讲故事的思维和能力？ 其实我觉得小朋友，怎么讲，就是说他们是很有讲故事的天赋的。 怎么讲？ 就是因为小朋友其实，就是其实很会抓一个事情的一个兴趣点。 嗯。 然后就因为你想，我们给小朋友们讲故事，其实， 他们是很喜欢故事这种形式的，对不对？ 对，这样人所有人都特别爱听故事，不爱听道理， 对对对，是的，是的，就是我们给他们讲道理，也还是要讲一个故事，然后比较具体的传达给他们。然后，而且呢，小朋友其实是对故事中的那些情节点，是很敏感的。 嗯， 就比如说，就是在故事中，就咱们大人听故事可能没有那么。互动性没有那么强，但是小朋友们会互动性很强，他们会对故事中的那些好玩的点、有兴趣的点，然后给出很多反应。我觉得其实这是他们其实故事思维其实是挺敏感的， 这是他们本来就具有的天赋，也是天性。在这个阶段，小朋友就是容易天马行空，好像很符合这个讲故事思维的一些要求。就像我们说表演方面，经常要讲求一点叫解放天性，但孩子就处在天性里面，所以他是 对对对，他会天然的去模仿。对，他表演的时候，他会天然的去模仿，包括就是对于故事的一个反应，他其实也是一个天性的一个反应。然后，但实际上就是说，故事呢，就是说就除了，我觉得就相当于就是你一件事情你告诉他的时候，他会能抓到这个故事点，但是他欠缺的是什么，可能就是这个讲故事的这样一个方法。 哦， 就是因为大家都会觉得故事有要素，就有一些要素，比如说有这个故事有人物，对不对？然后对这个人物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然后最后结果是什么。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故事的就是讲故事的一个思维吧，我觉得。我觉得小朋友们可能这个思维需要我们去调动，就是你说的那个故事思维，对吧？然后应该去我们去调动，然后我们去给他一些指引，然后让他去把这个故事讲出来。 也就是说我们的小朋友们其实是有抓住这个故事内核的本领，接下来的就是需要我们在培养的过程当中呢，让他把一些枝枝万万都填进去，把这个肉骨头架子都搭上，然后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故事了，对吧？当然 对对， 我们说起来比较简单，这其实是一个挺系统的工程，而且这个既然说讲培养思维嘛，它就是一定的一个链路，逐渐让他对这些链路或者对这些思维模式越来越熟悉的一个过程，是吧？ 对对对，我觉得你说的挺好，特别好，比我总结的还要好。 谢谢徐老师啊。作为编剧哈，作为职业写故事的人，你们要是为了写出一个好故事来说的话，要做什么样的工作？ 其实我觉得就是说，故事就是你作为一个就是说创作故事的人，其实有两个方面，一个呢是要掌握这个素材，就是你得有内容，就是你比如说吧，我得去采访，我得去接触，我才能够掌握到一堆素材去用于创作这个故事，对不对？然后其次呢，就是说我得有讲故事的方法，然后我得用这个讲故事的一个起承转合的这样一个技术性的手段去把这个故事讲得好听好玩，其实是这是两个方面的，我觉得。那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讲的话，他们的那个故事素材其实就来源于，我觉得来源于他们的生活，来源于他们的阅读， 对， 来源于他们的想象。我觉得这些其实是我们小朋友现成有的一些素材，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 故事打交道。 对对，就是比如说他那个喜欢一个小兔子，他可能会围绕着这个小兔子，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的小兔子，然后他会生发出很多自己的想象。然后他也可以就是以自己为主角，因为小朋友嘛，很多时候其实对自我在处于对自我认知的过程中，就是他如果他以自己为主角，然后以生活为素材，他可以去讲什么样的故事。然后我觉得其实这些东西呢，我们就应该通过跟小朋友的问话中帮他，就是怎么讲，帮他提炼一下，或者是引导他去把这些故事的素材提炼出来，我觉得。然后这是第一步，就是让他觉得，我觉得就是那种万物万事都可以用故事的形式去讲出来，就是我要把这件事情，把我自己的事情或者把我自己的故事告诉别人，我把它提炼出来，相当于我有一个观察生活或者是提炼我阅读总结的这些生活素材的能力，我觉得其实这是这样的一个训练， 这是第一步，对吧？ 对，就像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就是大家都过着同样差不多的生活，为什么有的人讲起自己的生活趣事来，你就觉得特别有意思，对吧？然后有的人就觉得自己的生活是乏善可陈的。 嗯。 然后，那我们就觉得，肯定是那个能把生活的故事讲得有滋有味的人，他其实他更会生活，对不对？他更拥有一个这个。就是独特的看待生活的一个眼光。其实我觉得培养孩子的故事思维，其实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就让他觉得，就是我的生活或者是我的阅读，然后，我了解的这些万事万物都是可以讲成故事的。我觉得， 嗯， 就会觉得很有趣吧，人生很有趣。 对，其实就是发现美，小朋友对一切是保持好奇心的。包括有一个数据哈，就是在我们一直认为小孩的好奇心好像是无限大的，似乎有的时候都需要抑制，但其实通过这个脑科学方面的发现哈，他其实到了四岁，如果这个好奇心不加以妥善的培养和保护的话，他就会向下坡走。所以我们应该永远维持着或努力的让他对周围的一切保有好奇心。就像我们在学艺术门类的时候，我记得我老师常说一句话，就是打开所有触角，感受火热生活。小朋友此刻正在进行的就是这个事情，包括他应该怎么提炼，他甚至愿意提炼刚才徐然说的这个故事的内核，我们应该去多和他聊一聊，保持他这份兴趣。比方说他突然间看到一个什么事儿，他就开始讲了。然后你 对 于大人来讲的话，从经验角度来谈，他可能就是胡说八道。但是 所以他就是觉得，可能就是从大人的角度来讲，哦，就是不就是那么点事儿嘛，对不对？然后小孩能有什么呀？就是可能如果要这样的想法的话，他可能讲述起来他没有互动感，他可能就不愿意讲了。 对，千万不要打击他这个积极性。我们首先学会耐心的听他们讲，甚至呢，我们因为只有你接收过来之后，你才有可能就善加引导或加以引导，才有可能做到。你如果上来就是你是胡说八道，对吧？你是胡编乱造，小孩就不跟你讲了。那个时候我们就没有机会来培养他的这个刚才我们说的故事思维的第一步啊，提炼信息，提炼素材。接下来除了提炼素材之外，从这个专业编剧的角度上，一般来说应该去怎么做呢？就要整理了吗？还是？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它其实这两个东西它不冲突，就是比如说你想要就是说培养我们孩子的这个故事思维，一方面呢是首先是鼓励他说，就你怎么鼓励他说呢？就是除了你倾听他之外，就是说你还得问他，就有很多事情其实我觉得是问出来的。就比如说他今天给你讲了一个故事，可能他想到哪儿讲到哪儿，但是呢你就会问，那这都有谁呀？对不对？就是故事的几大要素，对吧？人物、事件、过程、结果，对吧？你会拆分来问他。然后如果你经常这么问他，其实他以后讲故事的话，可能就会按照这个条理，会条理的更清楚一点。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就你要问的具体，就像我们就是比如说做新闻，你写报道不是有五个 W 吗？就是 Who、Where、When， 还有Why。对吧？然后就相当于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些到底是什么原因，然后为什么会这样，然后是和谁，然后在什么时间，相当于我们要把这些东西问出来。 对， 然后这样的话，其实你会觉得他下一次讲故事或者他把这个故事讲给别人听的时候，你的这些信息可能就会出现在他的故事里，这样的话他的叙述上就会更清晰一点。对吧？最后呢，可能你的总结是什么样的？你觉得这个事情，让你觉得有什么样的感受，对吧？你内心的故事，还有一些细节，你觉得这里面最有趣的事情是什么？然后你为什么会对这件事情印象深刻？其实我觉得这是一是我们可以帮他挖掘素材的过程中，其实更帮他理清楚这个故事的元素。然后这样的话，我觉得其实是他就是说对他。一是对他这个讲故事的兴趣，二是对他讲故事的能力，其实都是一个促进啊。 咱们现在听下来哈，就是徐然说的讲故事，一是小朋友他有自己发掘内核，就是故事内核的能力，因为他对周围保持兴趣嘛，所以他就经常容易能看到那些有趣的事儿或者能够吸引他的事情。然后我们再通过语言上的引导，通过那个问题的方式来让他把这故事条理说清楚说明白。这个我觉得大多数家长是能够理解的。 再有一个其实比较悬的、 嗯、 甚至觉得比较非常难的事情、嗯、就是创造力，因为它有的时候得生发一个故事。 嗯，就是你是说、你是说在就是除了这种生活中的小故事之外， 对，除了这种复述事件之外，可能它 是 我们更希望的是、因为未来可能上学了之后啊，要写作文呐、要 表达呀， 对。 其实我个人觉得就是这样，就是说所有的创造力其实都源于你的积累，就相当于就比如说吧，就是如果你的兴趣，就其实你的积累是源于什么呢？是源于你的兴趣啊，就是说你在哪方面有兴趣，其实你在那方面肯定就想的更多嘛， 嗯， 就可能就更具有想象力， 嗯， 包括就比如说，如果你更喜欢历史，那可能你在创作历史故事的时候就会比较得心应手， 啊，因为熟悉。 对，然后就包括有的人可能就是，就是从小就喜欢二次元，喜欢动漫，对吧？那后来他长大之后，他其实可能在这个架空的世界里，就是在这个动漫的世界里，二次元的世界里，他其实更有想象力。比如说有的人可能从小就喜欢科学，然后你像包括现在很多科幻的作家，其实他们本身就是一些科研工作者。 对，因为更了解了、他才知道哪儿能幻想，大多数人不知道在哪儿能幻想，对吧？ 对，因为你所有的想象其实都是基于就是说你了解的这个现实的东西。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你要就是说，其实还是作为我们家长来讲的话，或者是作为你这个教育者来讲，就是说你还是要发掘每一个孩子他感兴趣的地方在哪儿， 然后再着力的去帮助他来拓宽他感兴趣的那个知识面，是吧？ 对，就我们不能要求一个那个喜欢科幻的小朋友，然后让他去写一个，就非得是要在历史上有所创造力。然后我觉得其实还是要因势利导吧，就是说他如果要是就包括就比如说像就有小朋友经常会就比如说我最近在看汪汪队，我可能就会就着汪汪队的人物编辑一个故事，对不对？ 对， 然后对，然后就自己想故事，可能他是在这沉浸在这个故事的世界里，他可能过两天之后他换了一个故事的模式，就是他又喜欢动物兄弟了，对不对？他可能对这个动物保护其实产生了很多的兴趣，他其实可能会编一些跟动物相关的故事。然后我觉得就这个其实是一个练习的一个过程。 这是不是叫仿写啊？在写作上是吧？ 对，就其实因为孩子嘛，他的天性他很容易去模仿，但是这个模仿其实是他创造力的一个过程，就只有你一开始你要从模仿开始，最后才有可能去原创，我觉得。就是你掌握的素材越多，就是你的那个大脑里面的那个信息库可能越丰富，然后你那个创造力才会越强，我觉得。然后而且是那个。我觉得就是说你还要发现就是说孩子的兴趣在哪儿，然后帮他去输入，帮他去 获得更好的这个 对， 是吧？ 我觉得是这样的啊。 你打小就特别爱看书吗？ 我怎么讲呢？就是我确实是对这个，就是说从小就喜欢看这种情节类的东西，就比如说外国文学，外国文学， 现当 对小说，然后那个。包括你从那个童话开始，然后后来又看那大部头的外国文学，后来又看中国文学、现当代文学，就是说你会对这个故事有一种追求，而且就是说因为我写的大部分都是现实主义的作品嘛，就是其实还是喜欢挖掘，就喜欢看不同各种各样的人，就是各种各样的社会环境下各种各样的人物的命运是什么，就会很关注这个东西。所以你会有一个，就比如说你看了红与黑，你看了这个安娜卡列尼娜，就是说你并不是说我只能写一个那样的故事，而是我获得了一种就是说看一个时代背景下一个人物命运的这样一种方式，这样我可能在写我现在的故事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参照。我觉得就是说小孩子也是，就是说他在 就是不要急于让他输出吧，我觉得就是说可能就是说还是要根据他的兴趣去大量的积累，然后呢不断的训练这个故事的思维，然后其实我觉得就是说有了这个思维之后，他可能在将来的创作中他会运用在里面。就是并不一定他非要从事这个行业，但是说对对，不一定他非要从事这个就是职业的创作的行业，但是就是说你任何一个行业，就是你的表达能力，你的写作能力其实都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对，哎，我特别好奇哈，就是你在成为职业编剧之前，在还是小朋友的时候，我觉得你应该还记得哈，你经历过哪些有趣的事儿啊，还有一些关键的人是谁？有可能你比方说我走向这个主持这个行业，我是因为我有一个我初中的一个音乐老师，他就觉得我声音特别好听，他就推荐我去主持学校的晚会，然后从此就开始对这事情特别感兴趣。你有这样一个人吗？或者有这样的事儿吗？ 其实我觉得我之所以能走上这个创作的路，其实跟我好像在每一个阶段遇到的语文老师都特别好。 哦， 就是我觉得我在小学的时候遇到一个语文老师，他就认为你写作能力很强。然后呢到初中的时候，然后语文老师呢就相当于就无条件的挺你，觉得你很有才华。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高中的那个语文老师，然后高中的那个语文老师是这样的，我们当时呢就是有一个就是全班有一个本儿，然后那个本儿谁都可以在上面写一些东西，因为我们是文科班。然后呢当时但是那个本儿呢就我们的那个英语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觉得我那个本儿是不务正业的，我就在那个本上连载故事你知道吧，就是每次写一个什么几百字一千字，然后就是大家就有点像现在的那个 BBS、 啊、 对对对，大家就传阅，然后就有人会给你留言，然后下面会怎么样，我要看谁谁的故事。 哦，纸质版的论坛是吗？ 啊，对对对，就是我们班的相当于一个 BBS 啊。然后 我们用一期哈了解了解了这个专业的编剧一般是怎么工作的，包括专业编剧从自己当妈妈这个角度哈，给各位家长朋友提的一些建议，怎么样去培养小朋友的一些这个编辑故事的能力啊，或者收集故事的能力啊。我们的下一集呢会让徐然更加的把视角落在这个家庭教育氛围当中啊，包括应该输入一些什么样的书啊，应该怎么样去进行亲子阅读这方面再请教徐老师。谢谢您接受我采访。 好的，谢谢主持人。 好了，今天的成长日记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于浩传译，感谢你的收听。 微信公众号搜索成长日记电台，我们在这儿等着你。 晚安，明天见。 明儿见。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